刚才我们有学一点点中医的道理，其实都是一个过程。在这个过程是过程，因为没有什么固定的，没有变化的。世界是一个过程，心是一个过程。那在修行的过程，我们有讲过，第一，需要中心才能够深入修行的过程。一切是地如的德书，我们已经有提到，不是每个众生有中心，中心有他的因缘，中心也是一个过程，这个过程成熟，我们才能够深入修行的过程。那依照佛教修行的过程就是道，道有五个部分，应该学佛法，大家应该了解这个道理。先有资粮道，资粮道就是我们收集那些条件，什么是入修行的条件？就是福资粮跟智慧资粮两种资粮。那中心也就是福资粮跟智慧资粮这个两个方面。我们培养那些资粮，我们才能够阿瓦迪尔纳多，先有戈达，就是中心，再有阿瓦达，阿瓦达呢，宣传翻译为屈辱，要写在黑板上，还是大家知道，屈辱，无趣的趣，入，进入的入，趣入的意思就是我们已经住这个中心，所以能够趣入。那如果有住中心的话，那我们就能够处理。所以其实中心有三个阶段，有中心，有居住，有处理，这样我们才能够昨天我们有讲过，我们能够彻底的学住，就是阿他三昧。三昧让我们的心平等在所缘，结果我们有静安，有静安我们才能够了解心，直观的目标就是了解心。为什么昨天我们有讲过，佛教是强调，因为心，我们在轮回；因为心，我们可以解脱如涅槃。在涅槃没有无明，在轮回 轮回就是因为无明，所以修行的过程就是出离无明。出离无明，依照一切是底轮需要一切，一切就是出离无明。一切的意思，玄奘翻译为相应。因为我们。修一切，我们跟我们的目标会相应。那来相应跟我们的目标，一切依照一切是底轮，有四个方面。这哪些方面我们就要彻底的选？第一方面，所以灭，这是非常重要。所以灭也是一个过程。所以就是阿赖耶，昨天我们有讲过，这个阿赖耶就是我们的轮回。不过我们的轮回的过程，我们的解脱的过程，都是靠阿赖耶。因为在阿赖耶里面也有有漏的种子，也有无漏的种子。一些学子以为那些无漏的种子本来就有，这是佛心。依照戒律，佛开悟的时候，他思维所有的有情，为那个莲花苞。不过他看那些莲花苞生存在泥土里面，普通的众生看不到。只有佛能够彻底的看得到，连舍利弗法的将军。他不会看很清楚，所以佛呵斥他有的时候不应社交，有一些众生已经有能力接受究竟法，他教他们。上天的法，上天的法只是方便来学究竟法。 旧金山就是涅槃，就是进入。那因为佛龛这个莲花苞生嵌在泥土里面，所以它像我们众生太嵌身在无明，我们无法了解法的意思，所以他决定自己修三昧，不讲。那个梵天，他看梵天，他很有深度，他看他的思想，他就告诉他，一定有众生。他们会那个包会开，他们一定会了解法，开悟解脱。那佛是为这个世界，那最后我们都知道，他发现他的洞穴。还是他的学生，五个比丘，就他先，所以他们玩那个戏，就教他们那个法，达玛恰卡巴巴达那斯塔，法轮转。几何？那这样，佛开始35年不断的继续教所有的不动摇的。法的方便，因为究竟法，我们众生无法了解，所以一定要方便，才能够渐渐依照次第、饮食等等，一切是第论，都是讲那些道理。我们可以发心深入修行的过程。不过，还是条件是我们有中心。如果没有中心，那我们就对法完全不会有兴趣。那中心是靠什么？中心是靠法意乐。你们知道那个也有另外一个啊，这个。叫阿沙呀，一就是意识的一，乐就是快乐的乐，意乐，这是如果我们要了解佛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名称，意乐。那意乐的相方是什么？娱乐的想法就是睡眠，烦恼。现在我们好像没有烦恼，听法，我们没有烦恼。不过烦恼还在那里，在睡眠，睡觉。有因缘，他们还会出来。人骂我们，还是打我们？我们还会发脾气，对不对？那心里面有两种 倾向。第一，就是倾向往解脱、往上发，就是解脱方便。第一倾向就是往烦恼，这个倾向往烦恼叫做睡眠。虽然我们直接看不到它还存在，所以我们不是佛，因为心里面还有这种倾向，这种种子。佛教特别一切是谛论，教那些倾向心的倾向心的种子。好像植物有种子，从种子再会有植物，对不对？那些种子也是中心的另外一个名字，因为我们有中心，所以我们如减少我们的烦恼的睡眠的过程。这就是处理。我们增长我们的依乐就是倾向往解脱的方便，往上发。因为我们有依乐，所以我们才会想解脱，才会想处理。没有依乐，那不会想处理。那处理的过程是什么过程？从一切是谛论的角度来看，就是减少我们的粗重。大家知道粗重？粗就是不细，重就是不轻。粗重非常重要的一个名称，在佛教里面梵文叫 Daushtulyam。 Daushtulyam， 我们有 Daushtulyam， 我们有初衷，所以我们还有烦恼的睡眠。变成佛，那个所以灭，所以那些睡眠也灭，有漏种子也灭，所以处理的过程就是让那个道士度量初衷越来越不明显，让清安和大家知道，不中就安全的安，越来越明显。佛依照一切是谛论，因为他的所以灭，所以他连续不断的，不管是罗汉还是度劫佛还是无上佛，他们留在这个静安的情观，连续不断的心里面有光明，智慧的光明，放松。 因为不知足，这是井然。那个金安没有短，那所以灭了。那罗汉、大菩萨、都皆留在这个情怀，所以他们联系不断的在三昧里面。三昧就是什么情观？心舍，你看得到吗？这个。不是很明显，有没有别的？没有。OK，可以看得到吗？心舍。因为多修心舍，心舍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们的轮回的束缚是依照缘起的道理在哪里？因为我们感到可以的时候，我们执着；我们看到不可以的时候，我们发脾气，拒绝，谢谢。有舍受，就是不哭不乐受。那我们无明就是挑剔，心嗔，不敏感。就是昏沉，为什么？因为受不了，不哭不乐受，所以从佛教是说明轮回的过程，从受爱，爱是最好的事情，不过这里爱叫做贪欲。因为有贪欲，所以执着；因为执着，所以有也。那这样。所以灭的过程，也是所以转的过程。所以灭就是得解脱，所以转就是清净。的清净，断烦恼。烦恼怎么表示？我们执着可以的说，不要不可以的说，在不哭不乐说。我们就昏沉还是挑剔，就是无明。所以，我们要学第三一切，第三一切，一切是第六叫它 编织所言。因为我们编织所言，所以我们能够利益，离开的离，与贪欲的欲，利益，我的发音不是很标准。那利益就是智慧，智慧就是内观。智慧、内观、认知是同一个意思，一种阿毗达。请问怎么修理？就是修内观。怎么修？观无常，无常苦，苦无我，所以能够远离，因为远离，所以能够利益，因为利益能够灭，因为灭就能够解脱，能够放下。我们有方向，有变成佛。因为放不下，我们不是佛。其实道理那么简单，不过不容易。那这是声闻的道理。我们昨天有说明，所有的法都是靠声闻的道理。先要有分别之后智慧，再会有无分别智慧，这是声闻道理。声闻道理是靠分别智慧，因为靠分别如是分别，能够离依，能够灭，能够解脱。那如果我们编织所缘，我们能够修理，那第四一切是哀乐所缘。哀乐所缘就是哀乐涅槃，哀乐真如就离开轮回。所以声闻离开轮回的过程是靠四种一切。其实不但声闻，也菩萨要经过这个过程。不过这个过程还不算全部，我们昨天有说明，还要加一些重要的道理，不然无法成无上觉，能够成罗汉。罗汉佛，无上佛也有无解脱云。不过罗汉没有发生，只有无上佛有发生，所以他在那个四种一切还要加一些很重要的道理，我们要讲。不过，所有的一切的基础依照，一切是底论，就是四种一切，所以灭，所以转，编制所言，哀乐所言。 哀乐所缘就是离开无明，离开无明，因为哀乐什么？哀乐涅槃，哀乐真如，处离轮回。所以，声闻的修行的过程是靠这个四个一切，因为编织所缘，所以修律仪，修律仪动摄，修哀乐所缘，就是涅槃。那究竟法就是成涅槃，成涅槃要经过处理第一果、第二果、第三果、第四果，那就成罗汉，那所以灭了，所以有转，所以变成清净，因为利益爱所缘。这是声闻所修的过程，佛法的了解还是靠这个过程。那来能够这样做。不管是声闻还是是菩萨，还一切是第六是强调，还要修另外四种一切，心就是信仰，你写一下，心一精进跟方便，四种一切。信仰就行。信仰是所有的想法的先导。如果没有信仰，那不会培养想法，所以一定要从信心开始。不过信真信心，我们要说明没有那么简单。一，因为信心，依照佛法有两种一跟法一。佛教是这样说明。因为于一，我们无法深入处理的过程，即是如此说明来入相关的过程、处理的过程，条件是什么？习足，大家知道习足，习足少一，如果没有习足，没有少一，无法入处理的过程，无法入相关的过程，这是一般佛教的道理，即是论也有，清净道路也有。那因为有法义，所以修正念。 没有法印呢，就不需要真言。真言的修行让我们了解什么是善法，什么是不善法。没有真言，无法了解什么是善法，什么是不善法，所以不能够修如法精进。我们可以修精进，找工作，找那个，找钱。不过这不一定是如法精进。如法精进是靠真言，真言是靠心依照佛法。现在在美国、欧洲非常流行是那个科学的真言修行，可以赚很多钱，教人怎么用真言。专注心在我们所做的工作，不过这不是佛教所教的真言。佛教所教的真言，现在你们看四种一切，就是靠信仰、信心。有信心，才会有牙，会有发育，有发育。才能够真精进，有真精进，才能够修方便，为声闻道方便就是直观，没有其他的方便，所有的其他的方便就是来直观。只有直观能够解脱。你修直观，才能够说一面，说一转，辨知所缘，爱乐所缘。所以现在我们慢慢开始了解什么是声闻中心。有声闻中心，才能够举入处理修止观，解脱轮回的苦，因为爱。爱乐所愿，什么所愿？那就是涅槃。处理所愿，还是编织所愿？什么所愿？就是轮回。轮回就是苦。涅槃就是究竟了。依照一切是底轮，这个声闻中心有无处安立，大家知道哈，处就是处所，无处安立。那个第二阿，昨天我们有讲过，叫阿他那，阿他那也可以翻译为安立。我们有翻译为住，不过可以翻译为安立。先要有所依，才能够 安利。那个无出安利也是属于中心，也是属于取入，也是属于处理的过程，一样。那中心有成就，娱乐有成就，因为我们有娱乐，所以我们努力在学解脱的过程。解脱的过程变成最重要。那第一，来安利这个身份中心。不过，我们也可以说，连安利菩萨中心，这是空法。不过，在身份中心是最重要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他，那些就无法成就直观的过程。那第一，声闻安立处叫做护养定资量。护养定资量，护法的护，养培养的养，定资粮，三昧资粮，培养三昧资粮，这样才能够安立。如果没有三昧的资粮，无法安立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心没有成熟，因为娱乐没有成熟，所以我们心都在外面。对不对？一切是涤纶，特别是强调要保护心在里面，才能够深入解脱的过程。外面要从里面了解。这是修心的最重要的道理。科学多半就是从外面了解里面，不过佛法是从里面了解外面。那来能够从里面了解外面，我们需要这个第一声闻安立处，就是护养定资量。护养定资量里面有接一般来说。接是定的所以，如果没有接，无法修定。那这里接里是严苛的说，就是讲我们受接五接八接，出家人的接。受一些规矩来减少我们的贪嗔痴， 我多半人现在需要那些规矩，才能够减少他们的单程值。以前的人跟我们不太一样，他们会有自然的无贪、无嗔、无痴，所以好像慧能法师，他不需要什么戒律，他自然能够定心，那自然能够开悟。如果我们普通的人需要一些规矩才能够减少我们的贪嗔痴，不过在弘扬那个定质量最重要的就是根利益。根利益是所有的解脱的过程的条件。其实，在《阿含经》里面，如果你们参考《杂阿含经》，六处阿含有一个萨姆达苏达达海经，我特别喜欢。佛是教眼根，主比丘是达海，在这个达海里面有色法的蓝。如果诸比丘，你们可以忍耐在眼根的障碍，色法的蓝，可以度这个大眼睛的海。同样的道理，耳朵是大海，鼻子是大海，舌头是大海，身体是大海。一也是大海，如果能够在那个一根的大海忍耐发的蓝，就可以度这个一这个新的大海。这是根据一的重要是在这里。你弘扬眼睛不会执着眼识，你弘扬耳朵的不会执着耳朵，不会执着声音等等，弘扬心就不会执着法，不会执着思想。那这个方面是在，弘扬定质量是最重要的方面。来能够支持这个方面，那还有，一切是理论，是说明很多法。清净道论也有所有的讲修行的重要的，今天都可以找到那个Bhojane Matanyuta 就是在食物之道之量，不要吃太多，不要吃太少，这样在身体能够 胡杨定的质量，不然无法，也是水面一切，不要水太多，不要水太少。佛在《阿含经》，他劝告诸比丘要睡觉一个亚嘛，一个亚嘛叫做一天有六个亚嘛，就10个小时。我们睡觉10个小时会很疲倦，不过如果修止观专注在修止观是很可能。我们不需要多练习，不一定需要多睡觉。医生说我们应该睡觉8个小时才能够健康，连7个小时还不够。不过这是如果我们的心散乱，多工作，那当然需要睡眠比较多。那如果在修行的过程，习惯修行，习惯定心，那不一定需要睡觉那么多。不过反正要尽能力这样修，不要睡觉太多，不要睡觉太少，依照我们的能力，来能够专注心在我们所学的方法。那在那个胡杨定质量，还有很多其他的法。在一切是谛论，它说明他们在安立自心、安立中心的部分，就是有善法语，有正念、正知，有出离无开，我们未来可以讲，出离无开是入定的条件。那这是胡杨定质量，这样我们胡杨定质量，这样在我们能够安立在声闻中心，其实这也是空修法，菩萨也一定要这样修。第二就是愿力处。什么是愿力处？修两种力，离开的力，身力跟心力。身力在一切叫 pratyahara，就是转，让心内转，这是身力。眼睛不注意外面的事，耳朵不注意外面的声音，鼻子不注意外面的香，吃都不香，那些不重要的味，身体不香，那些他所要接触的境界，让心内转，就是让心转在修行的方便。 就是生理，有生理才能够修心理，心理就是静虑，就是禅。现在汉传佛教禅的意思不太一样，不过原来禅的意思就是修世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禅，无世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禅，他们叫做八种等值。灯就是灯后灯，萨玛巴蒂，萨玛巴蒂是也是很重要的名字名称，依照阿毗达巴。八字神道的坚定叫做八种等值。值， 什么八种？ 萨玛巴蒂，这是也是萨玛达，不是这个字。这个变成 samadhi， 什么话？ samapatti 是这样，这个字，又是，这个叫做 samadhi，宣奘这样翻译。那好像时间结束了呢，我们下午继续讲。那个中心是所以，所以有中心，其他的所有的想法自然会发达。没有中心，那很难。所以。一切是理论，非常强调这个中心法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那些法，我们还会把会落到恶趣，那所以能够用功在修行的过程，这是。一切是底论讲的方便。昨天我没有说，有宗教的信仰的人，他们把落在恶趣；没有信仰，那就不把。所以做很多不善业，而且没有忏悔，那这样就没有中心。OK，那现在到这里为止。下午几点我们继续？好像是2点，对不对？就2点钟再继续讲。那个。 大众请起。我们大家以公正全职的心，礼谢我们的信空长老、卢俊， 亿万星宫，阿弥陀佛。 啊，阿弥陀佛。